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出去玩呢？这样大的雨恐怕也闷在家里了吧？特别是这两天还没有汽车音乐会的相伴，是不是很闷呢？是不是很想我呀？好了，北京时间9:06:06，问候每一位还在路上的朋友。注意我的用词哈，不是正在路上，而是还在路上的朋友。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会，用欢乐的音乐为你拉开了大幕。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S.H.E 的《波斯猫》，哒哒哒哒哒哒。对，就这首歌，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唱？至少手吧，副歌部分还能跟着唱那么两句哈。今天早上周一哈，送孩子上学。又赶上下雨，哎呀，雪上加霜啊！现在大部分的公立学校呢，小学啊都是8点钟到学校，所以正好那会儿呢，我正好在路上，途经这个实验二小的必经之路啊，走在长安街上，长安街铜陵阁路右转弯不就实验二小吗？然后我看那车堵的样子，排着队长的呀，所以要问候一下，现在有没有已经把娃安安全全送进学校？娃也没迟到，您现在也到了单位，您也没迟到了。要竖大拇指了，真的不简单啊！如果现在还堵在路上的朋友，有没有举手？来，我们今天送的咖啡就属于您了啊！以前送咖啡呢，我们也都会采访一下哈，看很多呢都是真的送孩子上幼儿园上学之后，自己再去上班，职场的爸爸妈妈真的好辛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安慰一下，互相安慰。对啊，今天哈还要继续送咖啡的活动啊，主播请你喝咖啡哈。今天我们只喝拿铁。有没有送娃去上完学之后再赶到单位的？有没有现在还在路上，今天肯定上班要迟到的朋友？我们作为首选啊，这第一杯咖啡就给您了。好了，今天聊天室已经打开了，下载听听孩子，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在聊天室当中找到汽车音乐会。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关注一下今天的限号，今天是2021年9月6号星期一，限号是1和6。刚才他早就帮我预告过了，说驾驶证年检哈、无法通过，竟然因为一张扣0分罚0元的罚单。嗯，还有这样的罚单吗？而且有这样的罚单存在，很多车主并不知道，但是年检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通过，什么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8条规定，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呢，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扣留，扣0分罚0元，其中呢是警告处罚，是行政处罚措施的一类哦。它的作用在于呢，对于违法行为的危害做出警示的作用，警示当事人改正错误。但是可能真的是不扣你分也不罚你款，但是是有警示作用的，也算你有一个罚单哦。那警告罚单不处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办理年检、汽车年检和驾驶证年检的时候，车主应当把涉及车辆的所有的违法行为全部都处理完毕，如果不处理的话，有可能就通不过哈。另外，警告次数积累太多，也有可能被扣分罚款的。比如说，非严管路段时间违停，那么会做警告处罚。如果重复违反3次，对不起，您去交罚款吧。这可能很多朋友还都不知道哈，来普及一下知识啊。科普的扣分罚款的违法不同的是，警告类违法呢不是直接在网上进行处理，要带好本人的身份证、驾驶证和违法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原件，前往违法地或者是车辆登记所在地的交通大队或者车管所的服务窗口，按规定去办理。经过调查、告知、听取陈述和辩解程序之后，要由交通警察制作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处罚决定书，当事人签字并当场交付。处理完毕之后，警告交通违法记录呢就会显示已经处理。到这儿呢才算处理完了这扣0分罚0元的罚单。好了，压压惊，汽车音乐会，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这一首杨坤《牧马人》。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走吧。跟着音乐策马扬鞭去草原， 晨曦的操场，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时代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 跟着他一起唱了吧，是不是某某某又被感动到哭，感动到结巴？什么经典的作品，杨坤牧马人，天苍苍野茫茫。2007年，杨坤带着牧马人闯进你的耳朵和音乐市场，从草原回来的他，创作灵感突然又被重新点燃。在休息一年多的时间之后，短短一个月就创造出了这首献给故乡的《牧马人》，真的好好听啊！下次如果再有机会带你去自驾到草原，一定要带上这首歌。我还记得多年之前带领听众啊，我们去闯草原，闯草原，闯荡草原，开着我们的爱车啊，去草原，去了天路啊，真太美了！听众朋友在一起，那四天日日月月的相伴呢，哎呀，真的是好朋友。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启程呢？开车自驾去草原，什么时候呢？更快来期待一下吧！来，这个电音乐 ，Come on！好了，汽车约会，低碳环保，新装出行。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新装出行。 来下载听听 FM 升级到5.0版本，赶快来寻宝哈！啊，赶快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聊天室，记得选择我，有很多的 surprise 惊喜。刚刚我说有没有现在还堵在路上上班迟到的朋友？ 烟花易冷说，我就是那个送完孩子上班迟到现在还堵在路上的睡不着的海，收到你发来的地址和电话哈，记得今天主播要送咖啡哈，送给那些一定是迟到的还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啊。方便的话，把你们的地址和电话以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你们还没到公司，咖啡都到了，这是何等的温暖，而且还是主播送你的。孝亲777，送完娃上学，再路过送媳妇儿去医院，然后现在还堵在通往二环的路上呢。还有218说，以前都是听得早就到公司的，今天呢听到了汽车音乐会还没到，你看多好的事儿，要不然你都听不到我们的节目是吧。还有 Mr. 梁也来了，他说哦，还知道还有扣零分然后罚零元的违法处理呢，真长知识哈，长知识了。彬彬有礼也说长知识长知识。冬之梦说，今天没咖啡吗？怎么能没有呢？当然有了。好了，出行还堵在路上的朋友，来准备收咖啡了。没有收到的话，听歌吧，这首歌送给你们的，张学友的 R&B 烦恼歌，但是却能让你忘掉所有烦恼，虽然洗脑，但是有着奇妙的治愈力啊！一不留神呢，就会单曲循环一整天了，烦恼歌。 不爱的不懂抓着，也爱的不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姑娘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像起大跳，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起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哦 Come on. 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你说咱们之间的友谊还能拿钱来说事儿吗？没有关系，请大家喝咖啡。有人说刚刚来的哈，啊什么，这节目还送咖啡呢？真的假的？真的，主播自掏腰包来请你在上午喝这杯最温暖最温馨最香甜的咖啡。记得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把你的地址和电话以悄悄话的方式告诉我。好了，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归乡》，这是一首写长江、运河、镇江故乡的歌曲。镇江，哇，我的故乡，哇，金山焦山哦。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都会在好妹妹的歌声当中找到温暖。喜欢他们的朋友都流行这样的一句话：有一种情绪的美好，一定是好妹妹给的。归乡，啊、哦。梦里水乡啊， 运河的舟楫南来北望，牵着白回过长江，北鼓楼遥望西京都的过往，看不尽满眼风光。江山烟雨洒落悠悠江南，明月何时照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江心一朵莲。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故乡斜月里，

量生命才智慧飘架，手里青春一大把，不会活该什么话， 有心才能有爱，才能有爱能激发，你听你的力量无限大，激动梦想的马达缔造神话， 青春爱最大，梦是永恒的直达，青春爱最大，现在就出发，青春爱最大，我们是行动派玩家，活在当下，哦哦 你的情绪荡荡荡，把你的压力放放放，没有人是你看不起，你要看好你自己， 你还不够管他什么研究，往左往右没办法别回头，哈，像个 drama 别放弃好吗， 正确的想法总需要你解开， 有些就关不下阻挡我们的关卡，越不能半途丢回学家，哪怕是单枪匹马也要拿下， 青春爱最大，梦是永恒的主打，青春爱最大，现在就出发，青春爱最大，我们是行动派玩家，活在当下，哦哦哦 造神话，青春爱最大，梦是永恒的主打，青春爱最大，现在就出发， 青春爱最大，我们是行动派玩家，活在当下，哦哦 说得好，输得起才能成为赢家，不怕失败，不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吗？看看我微信的座右铭，就是成功就是站起来比跌倒多一次，那就是成功。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爱玲，青春爱最大。2013年呢，他们为了答谢歌迷一路的追随和喜爱，特别推出这首《青春爱最大》。他们是第一个站在国际舞台上弘扬华语流行音乐的少年先锋们哈，也为 C-pop 音乐和 K-pop 音乐的迈出，付出了很重要的这个努力哈，也是很艰难的一步。在当年呢，这六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少年身兼重任，也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打拼，也希望大家多多给他们支持。他们也在引领偶像组合的音乐潮流，在不断的奋进着。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的歌曲《Gams》，青春爱最大。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015年，金允吉从阿里郎组合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慢慢走》，欣赏啊、哦，当中这首主打，你会听到时尚的复古混搭的《Love Love》。 上次说爱情是蝴蝶的秘密。老子说爱情选又选的玄机，到底你们谁有理，只能说爱全是谜题。孔子说爱情距离产生问题，孟子说爱情讲究天时地利，伤人随便哄你，不必死守规矩。 有病就要求医，鲁班说爱情最重要是根基到底有没有头绪，各说各话几次情侣，周公说爱情梦里都是甜蜜，王公说爱情一定要有勇气，多准才会当真理，假话都骗到你。草草都写着我爱你，学天王只看牛郎织女，学地理只看断桥大理，学星座只看爱情运气，多久遇见你。 我说声音怎么如此特别呢，原来就是阿里郎组合当中的这位主唱金润吉，他的声音真的是太有特质了，和其他的男歌手不一样，他的声音更加厚重。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进入到第24位，金润吉的 Love Love。 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青春励志剧那年青春我们正好的片头曲，张磊演唱了这首《人生是一次热血的流浪》，在保持影视剧原汁原味的故事情节之外，也延展出了张磊本人对于青春的自我剖析和态度。 要记在地图上的远方，到达前只靠想象，我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却怀揣热血的心脏。我将穿越最远的边疆，让人声音在脸上，趟几条河，翻几座山岗，看命运透出了霞光。看见火红的夕阳消失在某个地方，就算孤独的向往，孤独是无形的寻找，给我新鲜的异象，离别也给我感伤，怕是永恒的时光路过喧嚣和荒凉，那是流浪者的光芒，来得及流浪 在某个地方，就算孤独的向往，孤独是无形的寻找。给我新鲜的衣裳，一遍也给我感伤，怕是永恒的时光路过喧嚣和荒凉，那是流浪者的光芒，来得及流浪就流浪，别久久遗憾又彷徨，有愿望就流浪，有信仰就绽放， 人生是一次热血的流浪，歌词怎么想出来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张磊。恐怕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你已经感觉到那种怎么说，那种即将要爆发的力量，是不是？又是一首很正能量的热血之歌，青春之歌。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2名歌曲，哇，还是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这首歌曲都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演唱酸酸甜甜就是我的张含韵，当年这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之后呢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还记得他这首有梦别放下吗？张含韵。 离开了眷恋的旋转木马，还带着年少的七色梦吗？扎起的马尾都打散了呀，突然发现天大地大，谁都会长大，有梦别放下，用我的歌声让世界惊讶，再一次跟着我一起唱和，从头唱这首歌，就唱要唱得响亮，成长路上我学会坚强，地球怎么转，恒星依旧闪亮， 路上我学会坚强，地 陈风破浪的姐姐又看到了张含韵，真的，她对音乐的爱一直都没有放下，有梦别放下。1840说，早晨起来娃都哭了，天还没亮呢，妈妈你不能这么早上班，又不能丢下我，不能丢下娃。我只能安慰她，妈妈今天有事要早走，过了今天妈妈就可以晚点走了。她说当我出门的时候就听见娃在哭，这两天很重要的外场工作，早晨5:30就出发，晚上11:30才回来。在航天二院的一位工作的朋友是吗？1840。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二杯咖啡为你送上，加油。记得汽车音乐会永远和你在一起。想得到咖啡的朋友，抓紧时间发地址喽。好了，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哎呀，又是一首好温暖的歌，会催人泪下的作品吧。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好有画面感的歌曲。2010年，赵照的首张全新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其中这首充满温情的民谣《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哇。也是唱到很多人的心里哈，如此的真诚之作，怎么能不打动你呢？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有请赵照。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在叫着汪啊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的爬到枣树上，妈妈做的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啊啊。

보니깊게터이기는숨막을때확실해 Time is ticking, ticking Don't hold your breath Station freak dog 또꼬이고또모여지무로거리하나의도모니 Let's roll crack Tinga tinga hair, tinga tinga way, 미나기타나너무우연 like a like a like a fish. 华丽的一首歌曲有没有感染到你？来自韩国的超人气女团2020年发布的最新单曲 Dinga Dinga， 他们就是 Mamamoo， 彻底引燃了歌迷的热情哈。时隔一年呢，四位成员首度以完整团体之姿再次回归乐坛。刚刚我们听到是去年的一首还冒着热气儿的新歌哈 ，Dinga Dinga Dinga。好了，北京时间10:05:2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待会来连线我们第一位收到咖啡的朋友啊，我估计已经收到了。现在外卖已经显示小哥已经把咖啡送到了他的公司，他是谁呢？先不告诉大家哈，反正第二位大家已经知道了，是郭天天哦。郭天天这两天真的好辛苦，哎呦，没有时间去陪宝宝，这个妈妈的心情我真的是特别理解哈。作为一个职场妈妈很不容易，特别是郭天天的工作我大概知一二哈，很辛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做奉献的工作哈，辛苦辛苦。那我们的第二杯咖啡肯定是非他莫属，大家没有意见吧？现在呢，我们骑手已经以这个宇宙第一的这种速度正在送往，这是航天二院的西院哈。郭天天这位妈妈早晨5点就出门，晚上11:30才回家，宝宝都看不见妈妈，很伤心。看妈妈那么早出门，然后就哭，妈妈你不许那么早走，天还没亮。哎呀，不能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推荐一下秋天不出京也能爬山的地方，哪儿啊哪儿啊？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是梨园岭黄花梁穿越。黄花梁啊，不出京便可以拥有大草原。每年七月，黄花菜也就是忘忧草盛开哈，金黄色的花朵堆满了5公里的山梁，所以叫黄花梁。那梨园岭呢，就是在门头沟的清水镇啊。门头沟，昨天我刚刚去那里回来耶。而且这里可是一处户外活动的热线哦，各种穿越路线轨迹信息铺天盖地。小村东西两侧各有一条行车便道，通向下端的109国道。现在开车可以进村，只是西侧的弯路比较多，路也比较窄，注意行车安全哈。当你开始登山，竖着一个文保碑，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梨园岭段。这里是2013年北京市的文物局颁布的，无论是路途上的自驾还是登山的乐趣，都可以在端午节或者国庆节计划走一番了。没多远哈，就在门头沟。哎，门头沟好玩的地方还真多哦。我往门头沟一走，然后就全是山。然后这个山叫什么？戒台寺啊。那个山叫什么？还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梨园岭哈，可以去去爬山。然后呢，里面还有很多的那种小别墅哈。然后穿行之中就感觉去到了世外桃源，那、真的好美哈、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 很好听的歌。如果你收到了咖啡，这首歌曲伴咖啡，真的很棒，很棒的咖啡伴侣，蔡淳佳，南屏晚钟。 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形状，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形状，只听到那南屏钟。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35，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今天呢是周一，要来关注敞篷车了。初秋的北京，如果你有机会驾着一辆敞篷车行驶在环路上，吹一吹微风，不冷不热的天气，听着我们的节目，应当算是秋天必做的事情之一了吧，也是秋天最爽的事情之一了吧。一般大家提到敞篷车，总会想起敞篷跑车。这种运动敞篷车大多是基于专有平台开发，不与其他的量产车共享的，那驾驶性能呢也会比较强，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敞篷车降低了一些车型的抗扭刚性，会觉得有些惋惜。但是说实话，不下赛道或者激烈驾驶的话，可能在刚性的差异上普通的驾驶者是体会不到的，而能体会到的反而是运动型敞篷车动听的声音，还有敞篷开车这种高性能的感觉。 包括敞篷车和跑车之间呢，并不一定要相连在一起。虽然大多数我们看到敞篷车都是双门车，但并不代表这就是跑车。这些车型追求的是敞篷，而不是跑车的性能。你又看到那些打开棚子的车，然后在这样的，有点下雨天就算了哈，不下雨，上个星期那种蓝天白云啊，云淡风轻的日子，打开敞篷车，然后配上这样的音乐，是不是超级的拉风？好了，今天为敞篷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听这一首《夏晚安》，我还是很喜欢你。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我还是很喜欢你，像山花开，等待开满春季。我还是很喜欢你，像白云万里，不知何去。我还是很喜欢你，像雨滴落在心柔软散去。我还是很喜欢你，像冬日烈火暖暖惬意。你的眼里藏着星星，藏着整个银河系，闪耀在我心里，在我全部生命里。哦，守护着你是个秘密，是我唯一着你是个秘密。 下晚安，我还是很喜欢你。这是2020年网剧《奈何 BOSS 要求我的》主题曲，来自下晚安，我还是很喜欢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就让下晚安用温暖的歌声唱给你听了。好了，汽车约会，我们的第一杯咖啡已经送到了，他是谁呢？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喂，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哎，你好，你好，是我们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哪一位？ 我是浪里个亮，主持人好。 今天很幸运哈，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呢，说这个外卖刚刚到哈，准备下楼去拿，现在拿到了吗？这杯咖啡？ 当然拿到了。 嗯，来尝一口，来让我们感受一下。 苦中带甜，甜中带着兴奋和激动。 对，一杯提神的咖啡哈、啊，今天不选冰咖啡了，因为确实一场秋雨一场寒，还挺冷的，多穿一点哈、哦。嗯， 好的，谢谢。 哎，方便问一下你从事什么工作吗？ 啊、哦，我从事的是职员吧，办公室的文员。嗯 ，office。好了，那 office 其他的人有没有看到你拿这杯咖啡？有没有告诉他们是怎么来的？ 当然了，他们说我好幸运呀。他说他们都不敢想。 有人请喝咖啡哈，谁从实招来？这人是谁？让他们听起车约会。 对，我会帮您好好宣传，然后让他们都听起来。 好的，谢谢支持，也祝你好运。接下来还有咖啡伴侣，知道是什么吗？ 啊。音乐， 对，没错，我觉得咱俩真的是有默契哈。来，送你很适合来一边喝咖啡一边听的音乐 ，Kenny G，《The Look of Love》，怎么样？送给你。 好，谢谢。 好，再见。

花门要不理你，我都太犹豫，太看起来像极了爱情。你我，你我，你我却不靠近，这像极了爱情。虽然第一次见你，我们都没有刻意，想问你是否愿不愿意，让我接入你心，了解你的情。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印在湖面光下照进树林里。这像极了爱情，这像极了爱情。虽然第一次见你，我们都没有刻意，想问你是否愿不愿意，让我接入你心，了解你的情。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印在湖面光下照进树林里。这像极了爱情，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照着树林里。这像极了爱情，想起了爱情。 来自永斌 Run Bin 这首像极了，又是永斌啊，很有才华的永斌。其实听到这首歌曲也算是一种幸运哈、也是来好好的让听众朋友呢耳朵享受一下、永斌其实也是一位幸运儿，其实在幸运的同时呢，他也有自己的资本哈、这首音乐呢在 Pop 的范式上进行了足够丰富的设计，依旧保持他最擅长的风格，但是也有一些突破，总是能够满足乐迷挑剔的耳朵。好了，北京时间10: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主播，今天继续带你来听音乐，为你送咖啡，给你添点料哈，给你加油。好了，刚刚呢读出那条信息的时候，真的已经快哭出来了哈，因为特别让我敬佩的妈妈现在已经收到了我送出的这杯咖啡，我现在来连线她。哎，你好天天。天天， 哎，你好， 你好，你好，刚才念到你的信息，我真的那刻我都要哭了，你知道吗？特别感动，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妈妈，两个宝宝是吧？ 对， 那哭着说妈妈不许走的那个还是大宝，大宝才刚上幼儿园， 对，是大宝。 现在 我那时候还没醒。 哦，每天早出晚归的哈，为了工作。真的好辛苦。来来来，送一送上这杯咖啡。来， 哎，谢谢你。 拿到这杯咖啡，想对我们说点什么吗？ 谢谢谢谢，我一直是也是听着，其实也听着那个这个汽车音乐会的广播，是。没有互动，但在默默的听， 默默支持就好，默默支持就好。 今天听到那个冰姐的声音，真的特别激动， 特别是今天还这么幸运有了这杯咖啡哈。 对，冰姐的这杯咖啡扫走了这几天所有的疲惫。 这杯咖啡啊，就是要给你加油的。好了，刚刚呢也。刚刚也问了浪了一个浪，问他还有咖啡伴侣，你知道咖啡伴侣是什么吗？